攻读若苏厄书第24章。若苏厄又聚集以色列众支派来到舍根，也召集了以色列的长老、首领、判官和官长，叫他们立在天主面前。若苏厄对全民众说：上主以色列的天主这样说，从前你们的祖先亚巴朗和纳何尔的父亲特拉黑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的神明。我将你们的祖先亚巴朗从大河那边招来，令他走遍克纳罕全地，使他的后裔繁多，赐给了他伊萨各。我又将雅各伯和阿萨武赐给了伊萨各，将色伊尔山区赐给了阿萨乌做产业。雅各伯却和他的儿子下到了埃及。以后我派了梅瑟和亚朗在埃及行奇迹，打击了埃及，然后将你们领了出来。当我领你们的祖先离开埃及来到海边时，埃及人率领车辆兵马追赶你们的祖先，直到红海。当他们呼求上主时，上主便在你们与埃及人之间突降浓雾，使海水流回，淹没了他们。我在埃及所行的，你们都亲眼见过。以后你们在旷野住了很久，当我领你们到了住在约旦河东阿摩利人的地域时，他们曾攻击过你们，但我将他们交在你们手中，使你们占领了他们的地方，由你们面前消灭了他们。那时摩阿布王希普尔的儿子巴拉克起来攻击以色列，并派人叫贝敖尔的儿子巴郎来诅咒你们。但是我不想俯听巴郎，他反而祝福了你们。这样，我从他手中救了你们。此后，你们渡过约旦河，来到耶利哥。耶利哥的居民同你们作战，以后有阿摩利人、腓尼基人、克纳罕人、赫特人、基尔加士人、希威人和耶布斯人都同你们作过战，但我将他们都交在你们手中。我并派黄蜂在你们前，将阿摩利人的两个王子从你们面前赶走，并未用你们的剑，也未用你们的弓。这样，我把未经你们开垦的地赐给了你们，把未经你们建筑的城赐给了你们居住，将未经你们种植的葡萄园和橄榄树林赐给了你们做食物。所以，你们应该敬畏上主，诚心敬意地侍奉他，抛弃你们祖先在大河那边和埃及所侍奉的神，唯独侍奉上主。若是你们不乐意侍奉上主，那么今天就选择你们所愿侍奉的，或是你们祖先在大河那边侍奉的神，或是你们现住地的阿摩利人的神。至于我和我的家族，我们一定要侍奉上主。百姓回答说：我们绝对不愿背弃上主而侍奉其他的神，因为上主是我们的天主，是他领我们和我们的祖先出离了埃及地，为奴之家，在我们眼前行了那些绝大的神迹，在我们所走的一切路上，在我们所经过的一切民族中始终保护了我们。上主更从我们面前赶走了所有的异族和住在这地的阿摩利人。为此，我们必要侍奉上主， 因为他是我们的天主。若苏厄对百姓说，你们不能侍奉上主，因为他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天主，是祭邪的天主，他绝不宽赦你们的过犯和罪恶。如果你们背弃上主，去侍奉外邦的神，在他恩待你们之后，他必转而向你们降祸，消灭你们。百姓答复若苏厄说，绝不，我们一定要侍奉上主。若苏厄对百姓说，这是你们对自己作证，要选择侍奉上主。他们答说，我们自己作证。那么你们应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一心归向上主以色列的天主。百姓答复若苏厄说，我们必定侍奉上主，我们的天主必听从他的声音。当天若苏厄便与百姓立约，在舍根为他们立定了诫命和典章。若苏厄将这些话都写在天主的法律书上，又取了一块大石立在上主圣所旁边的笃怒香树下。若苏厄对全民众说，看，这块石头将做我们的见证，因为这块石头听见了上主对我们所说的一切话。这块石头也将做你们的见证，以免你们背弃你们的天主。此后若苏厄便打发百姓各自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这些事以后，上主的仆人农的儿子若苏厄便去了世，享年110岁。人将他埋葬在加阿士山北俄弗拉因山区的提莫纳特色拉黑自己的产业内。若苏厄在世时以及在他死后，那些知道上主为以色列所行的一切事迹的长老们在世时，以色列人常侍奉了上主。以色列子民也将从埃及抬回来的若瑟的遗骸埋葬在舍根的田里。那块田是雅各伯用100银钱由舍根的父亲哈摩尔的子孙手中买来的。这块田变成了若瑟子孙的产业。亚郎的儿子厄雷阿扎尔也死了，人将他埋葬在基贝亚，即他的儿子皮乃哈斯在厄弗拉因山地分得的城内。